陈珊妮作品当中非常难得的这样甜甜的感觉，这样的一种惬意的状态呀。歌曲一上来就唱到，你说风景好，我说没烦恼，一切真的这么美妙，爱情怎么不燃烧。当你看到好的风景的时候，确实好像很多的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了。这个时候当身旁有一个爱的人陪伴着你的话，那一刻的感觉应该是极棒极棒的吧。11:05，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天气很冷的今天，我们继续的前往，我们要去往的南极。南极是一个非常酷的地方，那里呢一年仅仅只有40000人会造访，只占全球0.0006%的人口，但却是以每一个热爱旅行的人都会把南极作为此生旅行梦想的一个终点的地方。听到南极，大家伙都会觉得这是每天辛辛苦苦的在冰天雪地当中跋涉，然后好像坐船也是一件非常痛苦要全程呕吐的一个事情。其实还真的不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全程坐船基本和坐游轮一样是轻松的，周围全是干净的发蓝的，这几天节目当中一直看到的冰川和海水，还能参观到南极科考站，以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座头鲸围在船边玩耍，企鹅呢居然会像海豚那样跳起来，海豹海狮就在10米远的地方向我们露出蜜汁微笑。而说到坐船呢，其实除了其中的一段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整体呢还是非常愉悦的。南极之行今天还剩下最后一天，还有哪些值得玩值得转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的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此刻听到歌曲叫做 Dear 亲爱的，来自于 Sweet John 田约翰，这首歌的感觉也还蛮甜的。当然在船上的时候你可以轻松自如地享受一下旅程， 宠你的坏脾气，让你着迷的小聪明，一句真实的傻子，一句撕掉有小玄机。着急，当心让爱失去叹息， 色，我们都还是会悄悄痊愈的。好怕你舍不得讨厌自己不堪，是你的手守着。讨厌我喜欢，是你迷恋有那个。讨厌你最后还是舍我亲爱的。 田约翰的 Dear 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在2017年去年的时候推出的一张专辑的名字，也叫做 Dear。 Dear 这张专辑当中呢，所有的歌曲都是第一人称的，没有阐述道理，也没有开导指点，反而呢是想带领大家走过一趟旅程，用旅程当中的风景构成了丰富的记忆点，再加上令人反复回放的这样的一个旋律线，可以让我们进入到他们所营造出来的故事当中。而这样的故事，每个人都可以套用到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生活当中的种种的感受。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同名的 Dear。 带上你的 Dear， 如果想要去旅行的话，去南极 98% 的游客呢都会选择从南美洲出发，距离较近，风向水流呢也都适合航行，而出发点呢大多会选择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南极游的团期好像一般是在11月中下旬，一般的行程呢会在16天左右，但其中呢也会有10到11天在船上。在船上会不会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会不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其实如果和北极相比，到南极的船呢无疑条件要好很多很多，船上的设施很齐全，娱乐项目也很丰富。当然条件再好还是会挡不住风大浪大。为何大风越大我心越荡，有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在去南极必经的德雷克海峡是最容易晕船的地方，这里的浪呢特别特别的大，最高能够有10米。很多人去过南极之后回来都在反馈说，在德雷克海峡的时候达到了人生当中呕吐的极限值，甚至有片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已经生无可恋的样子。但是过了德雷克海峡，那种心情就像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一边欢呼雀跃，一边看到眼前的风景的时候忍不住的想要跳舞。这首歌的歌名呢也很直给，就叫做来跟我跳舞。 伤春悲秋大众呼先，别像太阳月亮的痴情半径远度，也别像是谁曾经骂过了你废物，先丢掉曾经那些爱情甜的香甘露，你只管尽情的跳着舞，跳出你自以为是演好的那些舞步，变生活痛苦里面度，要来就全部投入，我给你热烈欢呼，我不想有看到的最后半途退出，生活里充满感触，你可以选择大哭也可以快乐舒服，我只想要说来快跟我跳舞，不用管大基础，我不在乎最后谁赢谁输，来快跟我跳舞，不是你的义务，你也可以陪我同进同出，来快跟我跳舞，反正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我的生活最我没我疼我回我的背我的心碎，我只想要和你跳支舞，丢了把刀貌安然的保护，不在乎眼影涂的脸上擦的手里提的身上穿的不人道的是些昂贵的拼图，卸下把全身装扮自然的你好多数，你只管尽情的跳着舞，跳出你自以为是演好的那些舞步，变得生活痛苦里面度，要来就全部投入，我 我给你热烈欢呼，我不想要看到的最后半途退出，灯光里充满感触，你可以选择大呼，也可以快乐舒服，我只想要说，来快跟我跳舞，不用繁杂技术，我不在乎最后谁赢谁输，来快跟我跳舞，不是你的义务，你也可以陪我同进同出，来快跟我跳舞，反正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为谁我醉，我美，我退，我回，我飞，我的心碎，我只想要和你跳支舞，来快跟我跳舞。 怎么样，是不是很洗脑的一首歌曲？这个组合呢叫做 COMS 康姆士，而这首歌的歌名呢就是反复听到的来快跟我跳舞，歌名就叫做来跟我跳舞。康姆士乐团是在2009年成立的，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们2014年的首张专辑当中。他们呢是借由音乐把生活当中的种种的故事带给大家，快跟我跳舞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有的时候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好像内心你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的出来，但是听到音乐你会随着想跟着舞蹈跟着摇摆，那一刻就是你最开心最尽兴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到在船上，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呢，船长都会准备各种各样的讲座和行程科普，会介绍南极的生态环境、动物等等，方便大家下船之后就更加了解那一块大陆。而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餐厅喝一喝咖啡，吃一吃东西，或者是单纯的看看风景。南极邮轮的服务水准呢一般都是非常厉害的，有的船上呢甚至还配备有温泉泳池，可以一边泡着温泉，一边看着冰川，一边喝着你想要的 drink。所以吧，这趟旅程当中可以说乘船不会让你觉得太无聊，反而你还会蛮享受这样的一个乘船的过程，会带给你种种的惬意自在的感觉。看着眼前的风景，泡着温泉，喝着你爱的饮品的时候，那一刻你的心境如何？很复杂，很美好，很雀跃，还是带有一些些的伤感。这样的种种的情绪好像在《烟》这首作品当中都可以领略得到。王菲， 有一种蠢蠢欲动的味道，让我忍不住把你燃烧，把周围的人都赶跑，对我也不好，我知道戒不掉，戒不 张亚东作曲，林夕填词，王菲演唱的《烟》，收录在他2003年的专辑《将爱》当中。突然间飘过的这样的一阵烟，什么样的感觉，各种的感受，完全因人而异。乘船巡游南极，在船上呢，怎么都不会闲着，因为风景实在是太美好了。虽然来南极看的也是海，但是感觉和热带好像完全不一样。我们不仅有机会看到一些壮观的冰山，而且呢，还有可能会看到鲸鱼和一种叫做信天翁的鸟，一直跟在船的后面。信天翁的鸟很大哦，当它展开双翅的那一瞬间，如果要是离我们够近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鸟好神奇。这么冷的地方，然后海平面这么低这么高的地方，它可以飞得那么的自在，那么的翱翔，那么的惬意的状态，好像你看着它在飞的过程当中，你的心也跟着它一起飞走的。企业岛附近的冰川会让你觉得干净到发蓝，这些风景呢，我们在船上都可以看到的。有的时候呢，船长也会安排巡游，让我们坐着巡游艇下海去看一看啊。那个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好像每一天都生活在纪录片当中一样的状态。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冰岛的一支乐队，叫做 Of Monsters and Men， 歌名叫做 Your Bones。 这支乐队呢， Spring we made our boat out of feathers out of bones we set fire to our homes walking barefoot in the snow distant rhythm of the drum as we drifted towards the storm baby a lion lost his teeth now they're swimming in the sea。这支乐队很擅长营造那种画面和氛围感，比如说此刻好像在南极当中那种冰冷的状态。时间的关系，此刻我们的乘船之旅听到的 Your Bones 只能听到这里了。稍事休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

北京市民综合阅读率为93.48%，北京市居民年度纸质图书阅读量为人均11.74本，高出全国7.08本。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颁奖活动为10个北京阅读示范社区、10个书香家庭、10名金牌阅读推广人、8家最北京实体书店颁奖。其中最北京实体书店既有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北京社科书店等老牌名店，也有近年来表现亮眼的民营书店，如大地书院、全民畅读等。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常红九获此殊荣，北京晚报的编辑李峥嵘也获得金牌阅读推广人的称号。李峥嵘多年来专注于亲子阅读工作，他在北京晚报开设和孩子一起读亲子阅读专栏，持续写作6年，并集结为《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亲子阅读中的秘密》一书于今年出版。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心却焦急地，内心却焦急地呼唤。生存在虚伪的虚伪的下面，没人曾多看你一眼。这是个现实的，这是个现实的空间。 脸谱来自于黑豹乐队。时间要说到27年前了，在1991年的时候，黑豹乐队呢经过了几年的磨合和创作，因为时机的成熟，再加上当时呢颇有名气的一个香港的唱片公司一纸合约，黑豹呢就毅然决然到香港进行了第一张唱片的录制，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这张唱片《黑豹一》。而之后呢，这张唱片当初诞生出的比较经典的歌曲《Don't Break My Heart》。包括这首《脸谱》在当时出来以后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以及无地自容。时间过去了很快啊，转眼20多年就过去了。11点38分，在这个周五，天气非常寒冷的周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零下，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注意好保暖，这个帽子、手套啊、羽绒服都一定要套齐了。平时买的雪地靴不知道怎么穿，今天好像可以穿上喽。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南极之旅。南极登陆可以玩什么呢？一般来说呢，游客们会选择在南极停留5天左右的时间。船长和专业的南极探险队会根据当天的天气、水文，甚至是动物的活动情况，为大家安排登陆的时间和日程。如果天气允许的话，一天呢会安排2次登陆。每10个左右的游客呢，会配备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领队，然后乘坐着橡皮艇登陆各种各样的岛屿。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体验一把雪地露营，上岛带上铲子去挖一个小坑，把睡袋放进去，就这么睡上一会儿。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滑雪场玩的，在这边都可以玩。有雪板的话，你可以带上雪板从这个高处哗，潇洒的一跃而下。没有雪板的话，我们也可以找一块木板，然后自己坐在木板上，像是坐滑滑梯一样从上到下。总之吧，滑雪每个人的兴趣点不同，在这里是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乐趣点所在的。当然，如果你困了累了，想在这里面度过一个午夜的话，这是一件非常不现实的事情，但音乐作品当中完全可以实现。白天看完了南极，登完了这个岛，玩的雪，想象一下，此刻我们住在一个午夜旅馆。 月亮的深夜，已没有霓虹光，一个小店的灯火撑起了港湾。喝醉的人来到这里，失意的人来到这里，渴望一碗面的。笑脸，只有快要倒下的钱，而一个小店支起了夕阳。孤独的游客来到这里，心碎的恋人来到这里，寻求一杯汤的慰藉。温暖的多少人送走多少人，冰冷的世界还剩一些温存。哪怕全世界放弃我，最亮的星星陨落，我还剩一个温柔角落。一个小店的 的灯火唱起了港湾，喝醉的一人来到这里，失意的人来到这里，渴望一碗面的暖意。夜里没有笑脸，只有快要倒下的肩，换一个小店，炙热起了绚烂。孤独的游客来到这里，心碎的恋人来到这里，寻求一杯汤的慰藉。温暖了多少人，送走了多少人，冰冷的世界还剩一些温存，哪怕全世界放弃我，最亮的星星陨落，我还剩一个温柔角落。我爱过多少人，送走了多少人，曾经的幸福只剩下寂寞，可星星仍为你闪烁，哪怕全世界忘了我，只要你记得我，哪怕流星也为你划过。 这是曾轶可的午夜旅馆，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11: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此刻，我们跟随郁可唯一起开启一段进化之旅。 开白天又到长交替流动也安静，好风景别浪费。温度在脚下，什么在发芽，是你的尾巴碰到我尾巴，心事很无聊，不开口打扰，又难以启齿，又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真正爱上了这样的问题，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是错是对，你好远，生命的界限无限蔓延。是是而非，你好美，流动的诗篇就在身边。魔法留一点神秘，多一些攻击，情绪很复杂，语言很伟大，有两眼空空也蠢蠢欲动，捂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渐渐爱上了这样的温柔，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 脚下，什么的发芽，是你的味道碰到我胃啊，心事很无聊，不开口打扰，又难以启齿，又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深情爱上了这样的问答，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是错是对 这是郁可唯演唱的《进化》，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陈粒的曲。在这首歌曲的营造过程当中，好像感觉确实郁可唯的演唱，包括她的这个整个音乐性的感觉，不断的在进化，不断的在升级。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她也是加入了自己狂野个性的新唱腔啊，让当时担任这首歌曲制作人的王志平呢，也是见到了不同以往的郁可唯，让他觉得惊诧不已。而郁可唯自己也说，透过《进化》这首歌曲，感觉自己好像哎，也是有那么一点点进化的感觉。11:49，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的去往南极。登陆之后，我们除了可以玩雪、露营，最有趣的呢，还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南极的动物宝宝们。每年的11月是南极春季的开始，也是很多动物繁殖的季节。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动物会有很多很多。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认识到了各种各样的企鹅，还有海狮、海豹、座头鲸，包括刚才所说到的信天翁都有。而且极地动物呢，大多都不怕人，对人都会展示出一种很友好的感觉。在这里，工作人员是有一定要求的。首先第一点，观看企鹅呢，不能小于5米的距离，千万不要看到企鹅宝宝们太兴奋，就近距离的跟他们接触。这样是不好的，注意啊，是不能小于5米的距离。第二点是在登陆的时候呢，一定要走工作人员在雪地踩出来的小路，避免误入冰缝当中，造成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影响。当然除了这些，在南极的岛上呢，还有一个必刷的地方，就是科考站了。去南极参观科考站，需要至少提前半年和科考站进行预约。这里的科考站呢，长期考察的项目是海冰变化对海洋生态链的影响。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上世纪遗留的捕鲸站，很有学习意义哦。那么去南极的最佳季节是什么时候呢？在下面这首歌曲之后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大家知道这个周杰伦很喜欢在歌曲当中加那么一点点的情景剧一样的演绎，这首扯之前依然如此，我们听听看这个情景剧是怎样的画面。 哎呦，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扯铃啊。 扯铃？ 嗯。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什么声音？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 人们气，火气，火气上的很神奇，空气这个具有勇气，带我讲一经一起究竟，敲门敲敲门，记得礼貌口要先问，别给不随时怪的生活习惯怎样够坏，敲门敲敲门，简单动作口也不单，你可能是不是会的，但总是做人最高才，你像一段战绩，一将我的神器，什么的音有那么生气，说我的语气把我的风气，我不讲我宁我明白我能理解，